红出现，牵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闲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听到这一首歌来自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是12月26号，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2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7摄氏度，南风3级，空气质量为凉。明天的尾号信行呢是2和7，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那么今天呢是12月25号，圣诞节， 哇、哎，也是国际的这个新年日啊。 对对，想问一下咱们听众哈，有想好晚上去哪儿过节的吗？ 想好没有？其实人家昨天晚上就过了 啊。对，昨天是平安夜哈。对， 哎，你在床头挂袜子了吗？ 我挂，但谁给我送礼物？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哈。 你家没有烟囱 啊？没有这个烟斗下不来是吧？ 是，圣诞老公公想来想来却来不了， 来不了，真是以后为了这圣诞节得先把家里凿个洞哈、啊，弄个烟筒上去，能让它爬下来， 挂个袜子。 对，但是很多这个快递员以及外卖小哥都穿上了这个圣诞老人的服装。 哎，对 对， 这个还是蛮贴心的，我看到了。对，好多朋友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刷屏。那么今天有听众想好去哪儿过节的吗？有没有？哎，都说这个26号是狂欢夜哈，应该是今天晚上和明天都是这个非常狂欢的日子。 对，其实都是值得庆祝的日子、 对， 今天 所以呢，那么今天呀，我和四娘呢不给大家介绍好吃的了，我们来说一说各个国家都是如何过圣诞节的。 那首先要讲的当然是我们中国人了。在中国这个圣诞节算是西方传来的情人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情侣嘛，基本上都会在这几天来出来玩，逛街买东西，然后呢商场里基本上都是在打折的。而且呢商场也会提前用圣诞树装饰好，也就是咱们之前也介绍过的各个商场的那种装饰好的圣诞树，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么平安夜的晚上跟圣诞节白天估计人都会比较多，虽然说现在我们还没有下班，还没有感受到外面街上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但是可以脑补一下已经非常热闹了，无论是这个西单啊、三里屯以及王府井大街呀、 肯定是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了哈。 那么在此期间呢，人们会拿着这个喷雪，就是咱们那个人造雪到处喷呀。 是的。 包括这个还会看到很多的特警来保持安全。但是我想提醒的是，可能第二天的街上会稍微脏乱一点，这个也算是咱们的一个诟病吧。 对，毕竟一年一次嘛。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好，我们来介绍第二个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呢是南半球的国家之一，12月底正当西欧各国在寒风呼啸中欢度圣诞节时，澳大利亚正是热不可耐的仲夏时节。因此啊，在澳大利亚过圣诞节呢，到处可以看见光着这个上身汗水淋淋的小伙子和穿着超短裙的姑娘们，与商店橱窗里精心布景的冬日雪景、挂满雪花的圣诞树和穿红棉袄的圣诞老人，构成了澳大利亚特有的节日图景。哇，两个这种季节的感觉。 对对对，非常有冲突性。 是的，说这种酷暑和严冬景象的强烈对比，恐怕在西方国家是独一无二的。父母给子女最好的圣诞礼物，莫过于一幅小水画。哎，这个是什么？我觉得值得去参考一下了哈。澳大利亚这个圣诞节呢，弄潮是澳大利亚的一大特征。节日晚上，带着饮料到森林里举行巴别居野餐，人们用石头垒和露天灶中的枯树枝生火，上面架一块这个铁板，把香肠、牛肉、鲜鱼放上去煎，吃饱喝足后就跳起迪斯科或者是袋鼠舞哈，一直闹到深夜才结束。喝醉了的往草地上一躺，如这个雷声般的鼾声在迎接圣诞老人中莅临。可以说其实他们也是在玩和吃当中度过。 对，大家都是在狂欢啊，但是只是狂欢的这个形式不太一样。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也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此时此刻想听的歌曲哈，也可以来回复我说你想要金祖山的戏雪城的门票吗？是价值50块钱的哈。如果你想要的话呢，来回复我说我要票，那么会把这个价值50块钱的金祖山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好，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一首歌来自孙楠的《无处不在》。今天也是一个狂欢的日子哈，欢乐无处不在。 表情都相同，看喜马拉雅山峰，飞翔在澳洲天空，漫步在多瑙河畔，跟着非洲的节拍，快乐极乐在摇摆，我只想大声对你说，阿库纳马塔塔。在摇摆。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的身骑白马哈，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哎，我们又来这个开始说说我们这个圣诞节的问题哈。其实说到圣诞节肯定少不了是关于圣诞老人的故事哈。 对， 相信大家对这个圣诞老公公的故事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了。从前有一个老人名叫呢尼古拉斯，他一生当中啊最爱帮助贫穷的人家。其中有一次啊，他帮助三个贫穷的人们后呢，送给他们三袋的金子，以逃过被卖的不幸。当尼古拉斯呢偷偷把其中一袋金子送给其中的一名女子时，他把金子从其中的一个窗户扔进去，恰好掉进紧在臂上的一个长袜子当中。于是啊，将礼物放在圣诞袜子的送礼物方法，挨家挨户的要糖果。据说啊，平安夜的晚上，圣诞节老公公会驾着驯鹿雪橇，满载着礼物，准备送给这一年当中表现很好的小朋友们。他会悄悄地从烟斗这个爬进屋内，礼物塞在挂在床头的袜子里。所以啊，孩子们总会呢把一条色彩缤纷的袜子挂在床头，并在袜子旁边放杯热牛奶，给劳苦功高的圣诞老人解渴，并送份大礼给自己啊。隔天呢，小朋友都会迫不及待地打开这个礼物，想想自己得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哈。对，到了1822年呢，一位荷兰传教士把这伟大的慈善家的故事传到了美国之后，美国商人更以特殊的行销手法，每年利用这个节日大张旗鼓的宣传广告，大赚一笔。在亚洲，日本以及其他的各国也引起了这个群体的效尤的这个圣诞老人这个方法嘛。对，因此装扮圣诞老人来庆祝圣诞节的风俗习惯也就渐渐的流行到了世界各国。圣诞节可是这个欧洲国家的重大节日啊，其隆重的这个程度呢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春节了。 对， 西方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节日哈。哎，我有个问题啦，四娘你知道吗？12月25号，那对于欧洲各国他们放假了吗？孩子们放寒假了吗？ 放假了呀， 他们就是已经 跟春节是一样的，肯定是要放假、 就是等于提前放寒假了是吗？ 对。 哇，好幸福啊。为什么中国的新年不能够提前呢？ 咱们推后也是一样的嘛，总是那么多假期，先用了和后用是一样的。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 来，这个是波兰国家的。那么在波兰的每年的12月25号和26号举行这个家家户户都要装饰圣诞树，大街小巷都有圣诞树上的装饰品来进行售卖，然后回家可以进行装饰。那么节日里的亲友之间的互相祝贺，互赠礼品来表示友好的关系。晚间呢会在吃饭的地方放下一些草来表示耶稣的降生。那晚饭也很丰富，但不能吃肉啊。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夜间的十二小时后呢，会去这个教堂做礼拜。那圣诞节的期间一般不到别人家中做客，但主人会盛情的邀请例外者。 就是这一天呢，人们都会在自己家中来过。 对， 其实跟中国 的 新年是一样的，一般在家吃团圆饭哈。对，好，这个国家呢叫做保加利亚。据说保加利亚的立法呀，圣诞节是灵魂出没、妖邪猖狂的日子，哎呦不得了哎！说因此人们要借助火来驱妖镇邪，在圣诞节的前夜，就是昨天晚上24号的晚上哈，家家都会燃起火堆，一直燃到天亮，不得熄灭，否则会招来横祸。由男人取圣诞木点火进屋，并高声念道：圣诞节降临，牛羊猪马长满圈儿，麦苗出满笼，人人走好运。在屋里等候的人们则齐声回答阿们。哇哦，这也是一个 宗教的气息会比较浓厚 一 点， 对，一个信仰问题了。好，这也是先偷客栈。稍后呢，我们还会大家介绍一些什么捷克呀，以及法国呀、菲律宾呀各国过圣诞节的一些习俗哈。这里是先偷客栈哈，我是貂蝉，同时也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啊，也可以回复我说我要票，会送给你免费的金祖山戏雪城的门票哈。这个戏雪城里面有这个雪上的运动啊，冰上的运动啊，非常非常的好玩哈。因为这个门票是需要钱的，那么来回复我要票三个字，价值50块钱的金祖山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也算是一个圣诞的小礼物了。好，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孙悦的大家一起来。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丝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感觉好无聊，喝一下眠药去享受家乡的味道，转天驾着车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哪里会歇脚，你可让我知道、哦、远远的世界坐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它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骑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远远的世纪夹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来自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啊，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思娘。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其他国家都是怎么过圣诞节的呢？这个呢是捷克，说呀，在捷克，人们主要是在12月24号或圣诞夜，庆祝圣诞节。在这天晚上，大家会相互的赠送礼物，虽在25号和26号也可以。根据传统啊，礼物是由小耶稣带来的。为了使节日更丰富有趣呢，很多古老的圣诞传统保存了下来。人们被告诫在正式的晚宴准备好前，圣诞夜里不能吃任何东西。为了能看见闪闪发亮的烤猪，礼物被安置在圣诞树下。人们将会在晚宴后开启自己的礼物。哇哦，这也就是为什么圣诞树下面要堆放很多很多的礼物了，很多很多的盒子，以及树上也会挂一些小的礼物哈。 它这个一般是吃完饭以后来进行集体的开启， 对， 是不是？ 说呀，另外，捷克的圣诞传统习俗呢，还包括对来年的预测。他们将苹果切开，如果低下能看见苹果核，就预示着来年具有好的运气；如果没有，就表示来年的不顺。 你是这个是中国吃饺子，如果能吃到那个大硬币的， 对，就说明这一年有前运。 对， 说女孩们呢，将他们的鞋子从肩头抛过，如果鞋尖指向门的方向，就预示着女孩来年将会出嫁。哦，另一个传统呢，就是将一点这个熔铅倒入水中，根据铅在水中形成的形状来猜测来年的运势。这应该是他们这个国家的一些习俗问题以及宗教的信仰了。对 对对对对。来，这个是法国。那在法国的中部的瑟日尔斯地方啊，每年的圣诞节前后会必降大雪，白雪皑皑，令人感到清新。在西方人的眼里啊，白色的圣诞是一种吉祥的寓意。在法国呢，马槽是最富有特色的圣诞标志，因为相传耶稣就是诞生在马槽旁边的。人们大唱这个颂赞耶稣的圣诞歌之后呢，必须会开怀畅饮。香槟和白兰地是法国传统的圣诞美酒。 好，这个呢是菲律宾。 属于天主教国家的菲律宾呢，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圣诞季。 嗯， 传统上菲律宾的圣诞节从12月16号就开始了，这个为期10天的圣诞节哈，可以说是最长的节日了。说传统上西班牙人是被称作里物涅萨。他们是更通俗的菲律宾名字，是一个哦，一个英文哈，这个怎么读呢？ 嗯，我也不太会，可能是他们菲律宾的一个 对一个语言问题了，对。而且呢，说在12月24号的平安夜呢，会预示准备好的这个晚餐圣诞的盛宴哈， 嗯， 一定要这个家庭成员坐在一起来享用传统的这个圣诞的盛宴，这个也像我们中国一样的要在家里吃团圆饭是一个意思的，嗯。 在这个午夜的弥撒之后呢，传统是传统圣诞宴，家庭成员会坐在一起尽情的享用。那么通常的会使用一些干酪球啊， 嗯， 也就是我们吃的一些 奶酪做成的一些， 还有圣诞火腿呀，啊，包括节日里孩子们会向他们的神父要一些礼物。哎，向神父要礼物，而不是向父母要礼物， 也不是向圣诞老人要礼物。 嗯，那神父就会把这个礼物和快乐一起来赠予他们。嗯 嗯，这也真是美国家真的是不一样哈。 对 对 对，每个国家的这个信仰，包括这个风俗也是很不一样。 对，像我们中国24号晚上要吃平安果，要吃苹果，那其他国家好像是没有这个习俗哎。 很少很少。 嗯，好，这里是先偷客栈，好，我是貂蝉，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回复我说我要票三个字哈，那么价值50块钱的金祖山戏曲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刚才呢有三位，一个呢叫做张新阳、杨洋和香香柠檬三位获得这个门票哈，那么还有2张，赶紧啊拼手速的时间到了，赶紧来回复我要票三个字，金祖山戏雪城免费的门票来送给你哈。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老狼《北京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

住还是拒绝，发了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不决，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爱要爱的热切，不要就干个脆脆，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跟人气同上天，让脆弱战斗一点，要心意的心跟希望 来自张惠妹的给我感觉哈，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啊这个圣诞节哈，有听众想好怎么过节了吗？去哪儿过节呀？带着你的女朋友吃什么好吃的呀？ 拿上我们送的票，我们也是圣诞老人哟。哎，我们不老，我们很美。 对，我们不是圣诞老人，我们是圣诞美女。 对对对。 好，开个玩笑哈，我们继续来说各个国家是如何过圣诞节的。好，我们来说啊，希腊。希腊的圣诞船装饰意大利人的圣诞节，柔和了现代传统及罗马祖先遗留下庆祝的习俗。哇，这个好长啊。其实圣诞节的降临呢，节日同从古罗马的神农节中的异教徒庆典由来的可能性哈，而他们的假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显现节，食物、宗教仪式、圣诞摆设和送礼都是重点项目。在某些地区啊，礼物是由这个圣诞意大利 一个老妇人， 对的，一个老妇人送的，与显现节时送出的。而其他的地区呢，则由小耶稣在圣诞节或平安夜送出。哇哦，这真是也是一些有宗教信仰的问题在里面了。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么近年来他们会有一个这个像圣诞老人的人物来取代 这个老妇。 对 对 对 对, 对，好，这个是挪威的这个圣诞大餐是在12月24号举行的。那挪威各个地区都会有自己特定的食物来作为圣诞晚餐，然后也就是传说中的挪威的小精灵啊，也会带礼物来给表现最好的小朋友。经过安静的和家人团聚的12月25号节日之后呢，也会有另外一场大型的庆祝，儿童们会在这个时候和向邻居中挨家挨户的接受款待，就像我们会去各家各户来吃这个新年的饭一样。来这个进行访问啊周围的一些家庭。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圣诞山羊也是芬兰版的圣诞老人，坐在这个驯鹿拉的雪橇里给表现最好的小朋友送礼物。 对，其实每个国家唯一相同的就是送礼物 对，吃这个圣诞晚餐。 对，有的是圣诞老人，有的是这个老妇和小精灵以及小耶稣来赠送哈。那么我们中国一般都是说是圣诞老人来送礼物了。 对 对, 对，我们是快递员来送礼物。 好，继续来说啊，这个国家呢是瑞典。在瑞典传统上，公司会在圣诞节前一星期邀请员工参加一个圣诞午餐。为了防止圣诞节期间可能导致的食物中毒哈，瑞典报纸传统上每年都要不遗余力地做一些实验室实验的有关报道，警告市民冷肉和蛋黄酱这些东西不要放在室温条件下，以防变质。 圣诞节在瑞典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享受美食的时节。圣诞节盛宴上的重点还是以烘烤火腿为主，但是哪天享用它呢，就是在不同地方却有不同的这个时候了。不过在瑞典有一个约定这个俗成的惯例哈，就是圣诞节前，也就是12月24号下午3点，准时要收看迪士尼的特别节目。 春节晚会吗？ 对，一个意思哈。 来，俄罗斯是从1991年的苏联解体之后开始过这个圣诞节的。那圣诞节日也是在祝福俄罗斯的重新复苏。圣诞夜的神圣晚餐呢，就包含了12道菜肴，每一道都是为了纪念耶稣的门徒。虽然说啊，这个俄国的传统会有一些被转移到新年，但是大多数仍然是被保留至今日的。例如这个拜访并给森林爷爷和他的雪女的礼物，许多这个现存的俄国的圣诞习俗啊，也被说是包括这个圣诞树，还有这个优卡还是什么东西，也是俄国的一个那个发音啊，都在彼得大帝18世纪末期的之后呢流传开来的。 哦，其实说了介绍了11个国家哈，但是每个国家唯一相同就是送礼物和吃晚餐了，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节日哈。对，那么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好去哪儿过节了吗？怎么过节呀？有没有去吃好吃的呀？对，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那路上这个堵啊，是不是很多这个朋友们都没有去上班去过节了呀？ 或者说是给自己心爱的人买礼物去了？ 对对对，哎对，听众们都收到圣诞礼物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赶紧来回复我"我要票"3个字，我来送给你 们 礼物哈。对，是价值50块钱的金祖山的戏雪城的门票哈，来免费的送给你。好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哈。那么节目最后呢，祝每一位听众都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快乐哈。最后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 拜 拜 拜。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